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今天聊的是安心正念课，正如张安的名字一样哈，感觉听到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很安心的感觉。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跟我们的心理学相关的，或者说如果说你觉得最近好像有一点点烦恼啊，你身边的一些事情好像出现得很莫名其妙，很多朋友称之为水逆，其实也许你仔细观察，可能是你的潜意识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请安安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做潜意识，当我们发现最近有一些不顺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该怎样去让自己从情绪当中去解脱出来。那说到了调整心态解脱情绪这件事儿，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是安安在他的安心正念课这本书当中特别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说56天重掌人生计划，每天15分钟就可以帮你去解脱。说到了每天15分钟，我也比较好奇哈，就是为什么你提出一个15分钟的概念，而且是56天就能够解决一个人生的计划。 那其实这个正念课程呢，目前在欧美非常的风行，现在慢慢的在内地也开始有很多的大企业开始引进。那这个正念课程呢，它在欧美为什么会这么风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实用，而且呢具有科学的证明，表示说它对于我们的情绪的改善，还有甚至是工作绩效、学业成绩，还有人际关系的改善都非常的棒。所以呢，当这一套系统，它本来被设计的是一个8周的课，那8周就是56天，每天你只要花15分钟，我们从这个15分钟里面练习平静我们的身心，觉察我们的身心，就可以达到一个改善的目的。 安心正念课这个名字啊，也挺特别的，把它称为一门课。 其实这一个课程呢，是大概2年前我在另外一个这个频道做的一系列的课程，那目前把它集结成一本书，所以书上也有很多的二维码，大家扫了以后就可以听到这个相关的音频跟练习。那为什么叫做正念课呢？可能很多人觉得正念就是正能量，但其实呢两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解释一下哈。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念这个字，念是两个字组成的，就是精和心，也就是我们当下的心在哪里。那正呢，正的意思是不妄不虚，这个妄是妄想，虚是虚幻，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常常去检视自己当下的心是不是落入了妄想和虚幻当中。你可能会说，安安老师，我是很正常的很健康的，我怎么可能会有妄想跟虚幻呢？我又不是一个病态。但其实我们常常落入妄想跟虚幻，但我们不自觉。比如说最常遇到的两件妄想跟虚幻，就是我们的欲望还有我们的恐惧。我常常跟听众朋友提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发生在我身旁的一个故事。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他是一个英国人，他老来得子，所以他的小孩子那时候很小，才5岁，他要带他去买他的生日礼物。那么在玩具店里面呢，他就看到了一只很大的泰迪熊，他就问他的孩子说，买这一只熊好不好？你知道吗，一个5岁的孩子，他就本来是很开心的，后来想一想就转头跟他的爸爸说， I want it but I don't need it， 我想要它但是我不需要它。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跑的，我们可能想要很多东西，但我们不自觉它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要。而当我们可以真正看到我们想要背后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我们常常透过一个错误的方式在满足它，比如说大吃大喝，比如说对于名利的一个追求，而那让我们不快乐。而且你会发现，吃的再多，赚的钱再多，你还是不满足，那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去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当下的心真的能够做到安心这件事情，也许它跟我们之前所拼命追逐的很多的目标，或者说是很多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刚刚听到了安老师的分享会有一个感受哈，就是说也许我 慢下生活，我可能会变得幸福快乐哈。也许我不拼命追赶，我会变得比较幸福。可是问题是，我也赚不了很多钱呀，我也需要养家呀，我也需要去奋斗啊。那我到底该如何自处呢？也许奋斗就是痛苦的。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哈。我想我要澄清一下我刚刚说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不需要去追求一些物质，或者是追求一些目标，而是说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何而追。你如果可以真的去清楚到说你的期待跟你需求之间的这个差异，你可以把它拿捏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你在追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会觉得很疲累。我们人常常觉得疲累，其实是心很累。那为什么会心很累呢？就是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充满了负面情绪的。所以一旦我们可以厘清我们真正的需求，然后我们的期待，把它分清楚的时候，用一个接纳开放的态度，那么在你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甘心的，你是享受的，你就不容易觉得很疲倦。 没错，这刚刚其实说到的是我们如何将自己的追求或者自己的目标和自己内心真正平衡起来，说的是一个平衡。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平衡这个词了解，但是未必能够做到。可能包括我在内，我觉得都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安心正念课》，带大家去平衡你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你的心理状态。首先问问安安啊，比如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意识到了，比如说我最近的人际关系啊，我最近的这个生活状态呀，我觉得是有一点累，或者有一点不好，让我的感受不好，那我怎样调节它和平衡它呢？我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很好的一点，是你已经觉察到了。觉察通常是这个我们说疗愈的第一步哈。那么在觉察之后，我们要觉察的更完善，也就是我们人其实是像一个我们的脑里面有一个自动导航系统，当我们遇到某一个外界的刺激，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引发一连串的想法，这个想法就会造成你的情绪，然后会造成你的行为反应。我们是不是能觉察到从这个刺激进来到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到我们的情绪跟我们反应之间的速度它这一个串联起来，如果我们都可以觉察清楚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适时的做出干预。也就是说，我可以检视一下我的想法是能够帮助到我的吗，还是说我的想法其实很常都是一些负面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根本不符合事实的想法。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正念，我们常常要去检视是不是落入了欲望跟恐惧，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想法其实是被恐惧牵着跑的。我记得在我的这个听众里面有一个学员，他的例子很有趣他就说他在写这个正念日记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今天他的先生没有把他煮的菜吃完，这是一件事情。那他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呢？他就开始觉得说他嫁的不是一个好先生，然后就开始编故事了。因为自己条件不好，所以嫁了一个不好的先生。那为什么自己条件这么差？就是因为自己真的就是很没有价值。一直讲到后面，他开始很伤心，然后甚至就觉得说，天哪，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糟糕？你会发现他先生没有把菜吃完，到最后他编出来的故事其实是一连串的。当我们有所觉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归事实本身，事实本身就是先生没有把菜吃完，那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理性的处理。比如说，我是不是就不要煮这么多了，或者是我可以留到下一餐让他吃完我再煮新的。也因此正念课程为什么有很多企业喜欢用，就是因为在很多高压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容易落入被情绪牵走的一个倾向， 并没有控制情绪，而是让情绪牵着鼻子走。 对，那当我们可以发现说，原来我们很多情绪是来自于不理性的想法，而我们可以回归事实本身的时候，那么在这些企业员工他们要做出决策的时候，就可以比较理性的做出正确的决策。 没错，这是刚刚讲到了，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让自己的理性更加回归到我们的内心， 觉察，然后去解析我们这个一连串的想法、情绪跟行为的过程，然后适度的去做出干预。 这是适度做出干预。那么怎么去干预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比较的好奇怎么样的干预叫正确的干预呢？ 不会帮到忙。 这一本安心正念课里面哈，有一连串的方法，那么每天呢可能我们需要抽一段时间，大概15分钟来练习一下里面当中的音频。这个音频也是从内到外，它是一连串的。我们先练习去觉察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身体，然后练习去觉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法。当你觉察到了以后，你就可以对它，不要被它牵着走，我们不执着它。就好像以前我们是一架飞机，当乌云来的时候，我们就一头钻到乌云里面去。但是当我们可以觉察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天空。你知道你会有负面情绪，但是你可以让它来让它走，你不会被它牵着跑。接下来我们再把这样的觉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去，那么慢慢的你就会有所改善。 很多朋友还会问一个话题啊，应用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比较难啊。你是怎样应用的？有没有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听众跟我说，他就说他也听了这个56次的这个正念课程呢。然后呢，有一天他急急忙忙要送孩子去上课，然后很着急，孩子那个书包没有整好啊。结果呢，他说他这个6岁的孩子竟然转回来，拍拍他的手说：“妈妈，慢慢来比较快。”那个正念课说的。然后这个听众就写信跟我说，他就说没想到他自己在听，他不知道孩子也听进去了。他说当他被提醒说慢慢来比较快，然后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以后，他就可以平心静气的把这个书包收好。因为其实你平心静气的收书包跟你气急败坏的收书包花的时间可能是一样的，所以也改善了他待会去送孩子去上课的在车上的那个关系。 当下有句流行语叫做慢即是快，就是很多人把它用到企业的管理上，也觉得慢就是快哈。到底慢为什么会快呢？也许这是其中之一，把你的心态调整好，那就变快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精力是消耗到了和自己的内斗上哈，和自己的心理状态在较量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这个快即是慢。 对，其实你讲的非常对，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精力是浪费在负面情绪上，那非常的消耗。但是当我们可以收回来，把它专注地摆在我们眼前需要做的事情上，觉察到原来我们的注意力已经分散了，再一次的拉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速率就变快了。我们讲有一些学员可能会说，他们练习正念的时候常常念头又乱跑了，觉得很挫败，为什么都好像很难专心。但是我要说，练习正念那些特别厉害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特别专注，而是他们善于重新开始。所以当你发现念头跑了，没关系，我们再试试看拉回来。我们的念头，我们大脑的这个构造其实跟我们的肌肉很类似，它是需要被锻炼的。我们上健身房，你不可能要求2天我就长出肌肉来，你一定是每天去每天练，然后肌肉就慢慢长出来。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每天练个15分钟很重要，我们是在帮助大脑的神经去建造它属于它自己的神经回路。如果新的习惯它的神经越长越粗，那么它就不会走旧的通路了。所以每天适时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了这个练习啊，刚刚安安老师说了每天15分钟，做什么，再给我们大家再重新重复一下哈，让大家更有印象。 在这个书里面呢，有大概12个练习。那么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每一周挑一个每天做15分钟。我们会先从觉察呼吸开始，到觉察你的全身的身体，接下来到觉察你脑中的情绪想法，一直到当我们可以觉察到整个身体整个心理的状态以后，我们就懂得不要被这些情绪抓着走，而是我们可以放松地看着它，看着它来去。而当我们处在这样子放松又专注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状态带到我们的工作，带到我们的生活跟人际关系当中。 没错，刚刚安安老师特别提到了人际关系，很多朋友其实之前接触心理学更多的还是对于自己原生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一个困扰。我们先说说人际关系吧，我相信这是很多职场的朋友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当面对人际关系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把握好？ 其实我觉得在市面上有非常多教导人际关系的技巧的书，那这些我就不谈了哈。我觉得那些都是一个术，就是一个技巧。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真诚， 这个真诚不是说口无遮拦、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你真心的用一个接纳的态度去对待你身旁的人，你自然而然你散发出来的气质就是人家也会觉得希望跟你亲近的。所以也许你不需要有很多的技巧，你就可以把你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真诚呢，其实带有一种特质，也就是我愿意接受别人所说的不见得是我想听的。 嗯， 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都希望别人说的是我们想听的。当别人说我们不想听的话，我们很自动就会过滤或把耳朵关起来或者反驳。但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一种接纳开放的心态，是我愿意接受别人说我不想听的话也 OK。 当我们可以跟原本不喜欢的事情和平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内在也慢慢的柔软下来，而你跟对方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就是说其实人际关系第一要接纳，接纳好的和不好的自己，是吧？然后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无论是你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还是要调节你的人际关系的状态。然后当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平和的心态去应对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怎么样在安安的这个安心正念课当中去学习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解决你内心的这种焦躁和焦虑。 也就是第一步，你要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接纳的态度，你要把对方当成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敌人。那当你跟对方站在同一个阵线，你能够体会他的想法的时候，你再想想我要用什么样正面的话语跟他沟通，然后接下来我再想一些方法然后可能当然是诱之以利动之以情言之以理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在他整个的叙述当中，整个的建议当中，你自己的心态是不是保持开放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观点就是在第一周的正念练习当中，他特别写到了观呼吸，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叫正念进食。很有趣正念进食通过吃饭这件事情或者吃东西这件事情是可以帮你去练习正念的。这个是让我很好奇的 其实呢，正念不只是用在我们这个15分钟的引导练习里面，我们的行住坐卧每天的生活都可以正念。比如说我们在正念课里面会请同学挑一件事情，有些同学可能挑正念绑鞋带，有些同学可能挑正念洗澡，正念做饭，正念打扫，甚至是正念进食。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投放在当下，去感觉当下的一举一动，察觉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感官状态。也就是说，当我把一口食物放到嘴巴里咀嚼的时候，我是完全的打开了我的味觉、嗅觉、触觉，还有我的听觉。你会听到咀嚼食物的声音，去用舌头的不同部位去感觉它的味道，闻到它的气味的变化，甚至是你吞咽的时候你的身体肌肉的感觉。当你可以细细去察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有很多的感觉你已经忽略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方法。我们有很多同学在练习以后，他们就发现说，原本可能很喜欢吃的这一些什么方便面啊、牛肉干啊、特别味道很重的东西，他们就说啊，不太喜欢吃了，因为化学味道真的很重。那么有一些他们原本觉得很健康没味道的东西，他们反而尝出了一些滋味出来。所以正念进食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练习，但是都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地方。 既然我们可以在生活的场景当中运用到正念练习，那么我们在正念练习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事项呢？这里边其实安老师特别讲到了有一个叫做常见的5个障碍五种障碍，也很有趣。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五个障碍，我觉得看完之后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朋友，从一个没有这个接受过正念到进入到正念的讯息当中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这里面有一个叫做阻碍一，是想要的念头， wanting 的这个念头。 其实wanting 是其中的一个也就是我们在做正念练习的时候，我们刚刚前面提了，我们人常常被各式各样的念头牵着跑，所以能量都消耗了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想要去这，想要去那，我们想着下一餐要吃什么， 对， 想着昨天好像很多事还没有完成， 对，或者有时候你在正念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杂的思绪，比如说哎呀，安老师的衣服好漂亮啊，我也想买一件儿。然后哎呀，今天是不是双十二啊，是不是可以在淘宝上扫货呀，是吧，或者想哎呀今天状态不好，想赶紧回家睡觉。 我觉得这个一开始是有一些方法可以练习的哈，因为有一些同学会感觉说他们的这种想要的念头特别迫切，你要他拉回当下去专心做正念练习是难的，所以也有一个缓冲的方式，那就是你可以准备一张纸，一支笔，当你发现你有想要什么的念头，就把它写一下，然后告诉自己说，好，我已经把你写下来了，过十五分钟以后再来处理这个部分，比如说你想要上淘宝去买东西，可以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再来买啊。也就是像一个孩子，他在闹，他要糖吃，你如果不理他，他就一直闹，但是你如果跟他说等十五分钟以后我会买给你的，那他就会可以延迟一下，那这时候你再把你的专注力拉回来就会比较容易。 好，这是阻碍一，那么阻碍二呢？ 这个阻碍二讲的是不想要的念头，我们常常也会出现我不想要，比如说正念练习常碰到的就是他们做的觉得脖子很酸脚很酸，他们就不想要练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也是保持一个接纳的态度，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探索，比如说你的脚会酸，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试着把专注力放在你的脚上，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酸，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就是已经很酸了，我还要特别去感受，但是就像我们在正念进食里面一样，你再去感受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你可能慢慢的就发现这个酸里面好像还有一些细微的感觉，是你没有察觉的，而当你可以深入去察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会那么的困扰你。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吊诡，好像我们越去关注它，它为什么反而不会来困扰我们，因为你已经看见它了，然后你是带着一种接纳的心去看的，所以反而它就不会一直闹，所以你的这个容量，你的接纳度，你的弹性就变大了，所以这个不想要的念头也可以被你包含在里面，就不容易被它这样子一直困扰的想要逃开。 好，这是阻碍二，那阻碍三呢？ 阻碍三讲的是这种昏沉的念头。我们在做正念练习的时候呢，常常也会有同学会觉得昏昏欲睡很困。其实一开始我在带同学做正念课的时候，我会说如果你们真的很累，那你们就睡一下，但是呢请你记得，就是我们下一次练习的时候请你尽量的保持清醒，因为正念主要它的最大的功夫就在于清醒的觉察自己。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累？其实也就代表我们平常休息不够，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休息的，所以当你专注在身体的觉察的时候，身体所释放给你的讯息你就能够拿到，这就告诉你说你需要睡觉，而不要再熬夜了，不要再滑手机一直滑过头了。所以当你可以开始去倾听身体的需要，好好的睡个觉以后，你在下一次的正念练习里面就可以更加的清醒的去觉察自己的状态， 这反而是调节自己的身心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工作当中经常会出现昏昏欲睡的情况，或者是总是想努力工作但老是提不起这种精神来，还是因为你的睡觉有问题，那睡觉的问题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你过多的焦躁焦虑没有真正的安下心，真正的做到安心，所以第三步哈，就是障碍三，这个昏沉的念头，它其实也是帮你去捋清你的作息、睡眠，还有你身体的状态。 我非常非常推荐我们当中的一个音频，叫做身体扫描。有很多失眠的学员听了这个以后，失眠的程度都改善了。那么它的做法其实是帮助我们可以从头到脚每一个区块，我们都可以去觉察它。而你会发现，这个觉察其实带来的是一种包容。因为身体其实是需要像你照顾爱人一样去照顾他的，你如果只是给你爱人买包，你都不听他讲话，他也不会很开心。所以我们可能平常吃很多的保健品，我们很努力的运动，但是我们忽略了去跟他沟通，听他说话。 身体扫描就是一个很好的倾听的时刻，你从头到脚去倾听你身体每一个部位想要告诉你的讯息，当他被倾听的时候，他是很容易就放松下来的。所以有很多失眠的人，他坐一坐他就睡着了，因为他的身体终于被看见跟被听见的时候，好，就像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啊在那里跟你抗议，但你终于愿意倾听的时候，他是会安静下来的，他就放松了。 好，这是障碍三，我们接着往下讲障碍四，烦躁不安的念头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遇到哈。当你从一个习惯到另外一个习惯，它有一个特别不适应的过程。 其实我们平常外界的刺激非常的多，特别是现在大家手机上面这些小红点一出来，我们就一定要滑。但是正念练习如同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厉害，而是善于重新开始。所以当你能够提升你的觉察力，发现自己的念头已经偏掉的时候，那我们就试着再一次的拉回来。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教孩子做正念练习的，然后呢，他的做法呢也得到媒体很大的关注。为什么？因为太有趣了。他让孩子带电动游戏机来课堂上玩。一般这种东西是学校老师跟家长唯恐避之不及，都希望孩子不要碰，但是他就跟孩子说，明天你们带游戏机来，我们上课就打游戏。孩子都乐疯了，你知道，每个孩子都好快乐，就带了游戏机来。然后呢，他让他们怎么打呢？就一开始他就先让他们深呼吸，觉察自己的手指头触摸到你的游戏的时候按键的感觉。 OK，好，那他就说，好，现在呢我们开始打20分钟的游戏。那么每3分钟我会敲一个铃声，这时候你们就要感受一下你们的手指头摸到按键的感觉，告诉我一声。孩子就答应说，好，这个条件可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打游戏了。结果呢，他就发现在20分钟做完游戏以后，这些孩子就是立刻可以回来上课。但通常我们一般你让孩子玩游戏，孩子都是不愿意放掉的，他回来也是不愿意回到这个课堂上来。他就说，当他让孩子去练习手指触碰这个游戏机按键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是帮助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建立了一个定锚的点。所以他可以从虚拟世界拉回来，也就是靠的觉察的力量，他觉察他自己在虚拟世界里，也可以觉察他在现实生活里面的那个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当你的念头跑掉了，我们能够拉回来现实生活的某一个点，你就比较容易回来。所以在正念练习里面，我们用的点很简单，就是你的呼吸，你的丹田部位，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拉回来这个地方，然后一拉回来，你就会发现，哎，容易了，就比较不容易又跑掉。所以持续的练习可以就像这些孩子一样，要打游戏可以打游戏，要玩的时候可以玩，要读书的时候就可以读书上课。 我觉得这个方式不仅是解决了我们在正念当中的烦躁不安，也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工作当中不够专注的这个问题。 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这个正念领导力的哈，那他就会提醒他的学员在职场当中哈，每一天啊，你可以找一个就是你最烦躁的时候你都要做一件事情叫有意识的暂停。他说每个人可以设一个暂停点，比如说像我刚刚提的这个打游戏的例子，他设的暂停点是他的游戏按键。那职场上的例子，他说有一些他的学员设定的是办公室的门把，有一些设定的是电脑这个待机的画面。当你设定了一个点，然后你每一次摸到办公室的门把，或者是你每一次看到你电脑待机画面的时候，你就给自己1分钟停下来，回到呼吸，然后觉察一下你整个身体的状态。然后他就说，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可以帮助学员很快的心就平静下来，然后就可以接受现在杂乱无章的事物，慢慢的就把它条理化。对， 好，这是说到了障碍四，那我们接下来说说障碍五，怀疑的念头。 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这个怀疑的念头，其实不只是在正念练习里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碰到。比如说我们会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能做到，就像很多学员说，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正念练习做完，有56天呢，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呢，正念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信任。我们信任生命带给我们的体验。你可能不相信自己，但你可以信任生命，你可以信任这个生命会有一个很好的安排。而当你可以这样子放松的去信任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整个心是打开的，你就比较容易去接受这些好的浇灌跟滋养。 对，所以我们通过这5个障碍，其实不仅是解决了我们在正念过程当中的5个障碍，也是通过这个障碍看见到了你的情绪的变化和起伏，应该说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你的情绪的变化。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聊聊情绪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在正念练习之后哈，当你的身体和呼吸合而为一之后，接着第6章讲到了解码情绪的反应。其实情绪这件事情是个挺难的事情，有人说它像个大老虎，你好像很难抓住它，它也比较凶猛，它一来好像你觉得你就会被它操控。那还有人说觉得情绪有时候它会不自觉的像导航一样去导航你的行为方式，在你的潜意识当中作乱哈，作怪哈。所以怎么样去解码情绪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当我们这个解码情绪的时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哈，你要理解说你的情绪其实像滚雪球一样，我们人都有编故事的能力啊，所以是怎么样从刺激进来，然后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像吹泡泡一样的下去的每一步你要开始熟知，因为人都是会有一个惯性，也就是那个套路，你大脑套路是什么当你清楚了那个套路以后，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套路的逻辑逐步的击破它。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想法是扭曲的，是不合道理的。比如说我如果没有做成这件事，我就是一个失败者。但其实这是一种非黑即白的说法嘛，它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说法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会放大某一些缺点，然后看小某一些优点当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的时候，你也许就不会这么看了。所以当你可以对你的想法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因为情绪是想法的一个产物，你把你想法搞清楚了，你的情绪慢慢的它就已经消退，也就改变了。所以这是一种解码的方法。 怎样去解码你的想法呢？这个念头的产生其实真的很迅速就出来了。比如说吵架这件事情就是说夫妻俩情侣或者跟父母或者跟同事也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吵架很快， 对， 可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试试看我们一般人通常都是先生气以后再开始吵架嘛， 然后吵完架再开始反省这是一个顺序 对，这是一个顺序。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现在慢慢练习倒过来 先反省 就是我都会先告诉对方，我现在没有生气，我想先把事情想清楚。当你告诉自己说就是我可以先晚一点生气吗，然后我先把事情理清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给了自己一个空间。我们讲中文有2个字，我觉得用得很好，叫余裕，就是余下来的这个余，然后充裕的裕。你立马生气其实是没有余裕的，没有空间的但是你可以告诉自己，我允许我自己生气，但是可以稍等一下，我先把事情理清楚。当你理清楚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你那个生气的幅度也就小了很多，然后到时候你可以带着合理的生气，然后也带着足够的理据，然后去跟对方沟通。 但是我觉得极少有人能够在一瞬间想明白这件事儿，因为你吵完架你静下心来你才会想这件事儿。那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像刚刚安安老师说的，我们就不生气，或者我们就是不吵架，我们现在先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先去反省反省完了之后想明白了那如果你觉得我 OK 我想吵架，你也可以再去吵架是吗？ 对，我觉得不用告诉自己我不能吵架因为情绪是需要被表达的，也需要被看见的但是你可以告诉他说我允许你存在，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在书上有提到一个我自己很亲身的例子，有一次我开车回家，然后呢我走到一个小路，是很危险的小路，我的导航显示其实它是可以开到我的家里，但是我手机没电了，又是很晚的晚上，我其实那时候非常的害怕。但是呢我是怎么样一路很平稳的开回家，就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承认我真的很害怕。 哦，接纳自己的想法。 对，当我承认我自己真的很害怕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没那么怕了，然后我就可以带着一个比较平静的心，然后好好的去很专注的把车开好。因为当我把力气都用在害怕的时候，也许我不能那么专心的把车开好。 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其实无论我们在讲正念，还是在讲怎么去练习它，怎么去排除各种各样的杂念、障碍，甚至阻碍，其实说到底，我觉得都是在安放我们自己的内心。 是的， 或者说我们其实很多次都是在跟自己内心在较劲。所以以前为什么有人说自己才是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像很长时间把更多的精力都耗费在和自己较劲上。 是。我上个礼拜在家里面帮我妹妹带娃。然后这个娃是据说我爸妈带，他们是带到什么肩膀拉伤，然后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我没有带过娃，但是我带了一个礼拜，我觉得孩子很乖啊，很好带，所以我爸妈还有我妹妹我妹夫都来问我怎么带娃的。然后我就说我就是接纳他可以哭，但我不会很紧张，因为我有发现当孩子哭的时候，我的父母还有我妹妹跟妹夫他们都是很紧张的。而当他们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的时候， 孩子更紧张了， 孩子就更紧张了。 对， 但是当我接纳，我说你可以哭，我也会去处理你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虽然哭，但不会哭得太厉害，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磨合出一套相处的模式出来。所以怎么样安放自己的情绪，当你安放了，你会发现你外界的世界也就安放了，你就会更好的去处理你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个方式哈。这个方法其实可以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亲子关系当中。比如说有些父母特别喜欢用命令性的语言，去吃饭，穿衣服， 是 去刷牙，睡觉。对，孩子其实是非常抵触的。他听到母亲的命令式的是这种语言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很紧张的。其实我觉得是父母也没有照顾好孩子的情绪。但是当你去接纳他，比如说曾经我问过一个哈佛的妈妈，就是因为她培养了三个孩子全在哈佛上学，我说你为什么会培养这么好的这么优秀的三个孩子，我说难道你的孩子没有淘气吗？然后他没有不乖的时候吗？他说有啊。我说如果他晚上吵着闹着就是要玩游戏，那怎么办？那你会让他玩吗？他说那就玩啊。玩到熬夜熬到半夜，然后第二天早上起不来，迟到了，他接受了教训，那下次他就不会这样了。他自己会有一个自我的调节功能。但如果你去干预他，你越干预他，他就越逆反。我还是要继续玩游戏，即使我很困，即使我迟到了，我还是要再玩。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真的是很想跟就是听众朋友分享的哈，就说要怎么样培养出一个失败的孩子，也就是处处嫌他不好，什么都帮他做好。但是你会发现成功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是相信他可以做好，而放手不帮他做好，人不会帮他去把什么事情都做好的。但有很多中国的父母我们都是可能在嘴上会嫌孩子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一直管教他，但是又什么都帮他处理好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父母需要去我们自己要去反省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过得更轻松，也教育出更成功的孩子。 没错，其实这本书说到底，安心正念课教你的就是方式方法，尤其是你觉察到自己内心的、身体的、思想的各个层面的你的那种情绪也好，你的那种念想也好，你那种想法也好，就它是帮你去解答这些问题的，让你更加安心的，或者说更加平和的与自己相处。那么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啊，那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能够去创办这样的一门课程啊，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是你本身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吗？然后你觉得我需要去解决它，因此我就有了这个56天的这样一个重塑重长人生的这样一个计划。 是我遇见正念课也是一个机缘，那时候我就遭遇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也就是我的事业伙伴，他同时也是我的感情的伴侣哈，就有了小三，所以他就公司加上这个感情就一夕之间风云变色，我那时候真的是晴天霹雳，不知道怎么办啊。那刚好那时候很幸运，是我在网上有看到美国开始风行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我就去学了。学了以后我自己觉得对我帮助很大，可能在那样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的愤怒跟委屈，但是呢当你能够解码你的情绪，当你可以回归事实的本身，你会发现没错，对方有问题，但我可能也有问题呢，所以导致了我们最后工作跟感情走到了这一步。然后慢慢的当你去修正自己的部分，你也可以去体谅对方，你就会带着一种原谅的心去看这件事，然后也带着一颗成长的心去看见自己，说我可以在这件事上学到什么。所以我很感谢正念，他帮助我走出了这个人生低谷，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把这样的课程带给大家，帮助大家都可以无论是在困顿当中或者是顺境当中都可以有所收获。 但是我也比较好奇啊，你在生活中即便你已经开始教学生了哈，你是老师了，你还会遇到一些情绪上比较难控制的情况吗？如果你焦躁的时候你该怎么做？ 当然会，因为我也是人。那我想其实我们都是像刚刚讲的这一句话也讲了很多次啊，就是当我发现我偏离的时候我就重新开始啊，我不会苛责自己为什么又重新开始了，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为什么还做不好，而是我就是带着一种爱自己，我也包容自己，也可以失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重新开始，而一次一次的练习就帮助我们可以面对不同的状况都可以越来越好。当你可能面对一个新的状况你可能又掉坑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再一次再一次。 这个过程其实说起来容易，但是我想你从这样的泥潭当中走出来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其实可想而知经历过什么也是个很困难的过程。所以这本书在背面就写到了哈，说其实正念是席卷全世界的，比如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啊，传奇篮球运动员科比，还有脱口秀女王奥普拉都学过。奥普拉的传记我看过哈，他里边讲到了我坚信哈，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接纳自己的人。 对， 这个接纳其实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比如说，作为一个全世界著名的一个主持人，他竟然可以在镜头前啊，在他的书当中写他小时候被强暴的事情，也可以写到他曾经的一些特别惨不忍睹的遭遇。他是完全把自己，就是把自己打开给所有人看哈，他也不怕别人会怎样去想他。他说：“因为我要接受我所有的过往，我要去爱我自己。”所以，当我看到我坚信那本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因为他写到的是在他的家他每天是怎样生活的，比如说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要感恩，他要做很多和正念相关的一些练习哈。我也很好奇，我说哎呀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去感恩，他遇到过人生当中那么多的挫败哈，他还会那么感恩。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他经历了以后他发现我需要去正念，然后我需要去接纳自己。 我可以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曾经得过非典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康复了那当然康复了我才能坐在这边跟大家说话但我觉得我康复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其实得到的知道消息的那一刹那在病房里面我也是跟一般人会有的反应一样，就是非常的惊讶 绝望 难过跟绝望的那但是我转头一想就是说那我要带着这种情绪死去吗，还是我可以反正都要死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走所以我就在想我在这世界上保存了什么然后留下了什么当我这样回想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感恩啊 我曾经有过那么多的好朋友，照顾我的父母，然后还有帮助我的师长，我巴不得赶快给他们打电话谢谢他们。就好像你到一个国家旅行，你要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国家里面受了很多人的帮助，所以那时候我就给很多人打电话，然后我觉得每一个电话都是又笑又哭的哈，那个真的是，我相信那个是让我复原的一个很大的力量，然后后来也很奇迹的我就慢慢的好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遇到困境我们就需要感恩，是，但是呢它可能也是一个倒过来的，就是当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去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并不是我们刻意做出来的，而是你真的看到了在黑暗当中其实是有一些亮点的，而当你可以定睛的去看它，你就发现那个亮点其实可以扩张的很大很大，慢慢的那个黑暗就看不到了。 今天我们其实听到了安安给我们讲到了他的安心正念课，我觉得不仅是给我们来普及了一种观念，或者说是一种和我们自己和平相处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其实让我们照见了更好的自己。我们总说要遇见更好的自己，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这过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或者说你要经过人生当中很多的历练或者洗练，你才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状态，才能够幡然醒悟，我要去跟自己好好相处，我要去用一些方法。但是今天我觉得通过这些聊天的内容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开始反观自己，当我发现在身心方面有一点不舒服，状态不好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反观一下，我需要用安心的正念课哈，用这种正念课程帮自己来达到心智的宁静，而不是焦躁，而不是焦虑，这个特别适用于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大城市当中生活的这个职场人士啊，或者是高压人群，比如说你每天从早到晚压力很大，一堆事情需要处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让自己不焦躁不焦虑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也许每天15分钟，也许你用56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挺有趣的啊。56天你觉得是可以的吗？ 其实研究表示啊，就是当大家学习这正念课8周的时间呢，很多的行为数据就改变了。但是呢，持续练习大概1年以后，你会发现他的大脑结构也慢慢在变化。 这是科学证明的吗？ 科学证明的，对。 哦， 因为正念在西方很风行，那在他们的这个范式里面被科学实证是很重要的步骤。所以研究也表明说，当他们持续的练几年以后，他们的大脑的结构有一些部位，比如说杏仁核可能是掌管恐惧情绪的变小了，而脑岛是掌管人际关系的同理心的部分变大了。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些变化，重点是持续练习。 我突然觉得这特别像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信念的力量。正念就是信念，只是让你更加正确的规范你曾经的这些信念当中有一些问题的然后帮它归正到正确的意念当中，才有了正念。所以说信念力量是无穷的，我也觉得好像它的潜力是无限的，所以你会在1年之后哈，连你的思维方式大脑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也是一个让人脱胎换骨或者是破茧成蝶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正念啊，通过安安的这门课程，让自己真正能够找到最好的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谢谢安安。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坚强，命运圈圈，我想让自己说